回到更早的13年前，这首《你哦》收录在2005年9月3号苏打绿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充满了文艺清新的感觉，还有生机勃勃的态度，甚至还有一点声色之气。13年时间过去了，苏打绿已经休团，吴青峰 solo 发展，作为乐队唯一的女成员，曾经不婚主义的贝斯手辛尼也在今年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已经是准妈妈的身份了。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来到9月4号，首先要说到的是2012年李宇春的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用一句口号式的主题直接击中同龄人的内心，也是对即将步入30年华的人们一个提醒，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好，我们就来听这首同名主打《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2012年专辑同名主打《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同一个旋律虽然请到了擅长文字的韩寒作词了《似火年华》，但是呢 李宇春这首自己写的歌词更加戳心，也更加的直给，不仅入选了中歌榜年度金曲，更让李宇春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一个中歌榜的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时间继续停留在9月4号，更久远的2003年，这是 Twins 最当红的时候。在这一年，他们推出了专辑《进化论》，在音乐上玩出新意，也是一种概念的升级。每一首歌都将古典音乐元素融入其中。我们先来听这首《乱世佳人》。 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成为当时已经唱了10年歌的金池的命运转折点。转年的2013年9月4号，金池推出了成名之后的第一张唱片《我就在你面前》。蔡健雅担任制作人，也和搭档小韩一起给金池写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对的人错的时候》。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06年的9月5号，周杰伦依然范特西专辑发表，三首风格迥异却各自精彩的中国风作品成为专辑的最大亮点。这三首歌分别是《本草纲目》《菊花台》，还有这一首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 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

由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提到刘敏涛，很多人会想起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中的大姐明镜，还有《琅琊榜》中隐忍不发且淡定雍容的静妃。近日由陈坤、倪妮等主演的古装大剧《天盛长歌》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她再一次在剧中饰演了一位用爱与善良守护自己信仰、内心坚定隐忍的母亲邱明英。刘敏涛在优酷热播的悬疑网剧《疯人院》中化身为疯狂的气功大师方慧，主演电影《黑蝴蝶》将于9月15号上映，变身为深陷婚姻困局中的麒麟。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敏涛也展现了生活中耿直干练的真性情、随遇而安和坚持自我的 AB 面。近日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在全国上映，主创出席了北京首映礼，分享了影片的创作体会和幕后故事。1988年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在上海京剧院创排完成，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碑式的作品。时隔30年的时间，《曹操与杨修》集结尚长荣等原班人马登上了大荧幕，采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实拍摄影设备和最新的杜比全景声制作流水线。影片在保留京剧艺术精华的同时，让传统京剧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我们从9月6号继续开始。2002年这一天，一个任贤齐专辑发表，任贤齐自己有创作收录，也有其他音乐人加入，像当年凭借创作刚刚成功转型的周传雄就为他写了这首主打歌《永夜》。 真的玄之又玄，我早就见。 天才黑你365天的罪24小时的夜北边的北边无路可退背对镜的世界渐渐放开了你的指尖忘记了你的侧脸折射的光圈燃烧的一瞬间无聊的这几年不得不相信玄之又玄我早就渐渐不再像你那么美不敢像第一场雪有你的依偎寂寞的北极圈失去了地平线 任贤齐《永夜》收录在2002年一个任贤齐专辑当中，当时的任贤齐已经开始了多栖发展，像代言、拍戏都是工作当中更重要的部分。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也这样提到，演艺行程不允许一直创作或者收集好歌，于是在他拍戏工作飞行当中呢，有专人把他的创作和公司的收歌互相沟通。当然了，这也成了任贤齐在滚石的倒数第二张专辑。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来到9月7号。2001年，张惠妹从风华转签到华纳，是她第一次跳槽。作为老东家的风华唱片推出了专辑《旅程》，因为收录的都是在阿妹之前没出版、没选中的歌，所以重温这份歌单，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年阿妹到底错过了什么？有恩师张雨生的遗作，编曲大师陈志远的创作，郭子、吴宇康这对搭档的创作，有黄舒骏写的歌，也有李宗盛和阿妹的首次合作，这些竟然都成了阿妹之前专辑的遗珠之憾。在自己出走之后才被旧东家所收录。我们就来听李宗盛作词，曹俊宏作曲，心诚则灵。 是你的私事，你的决定，用不着聪明，心诚则灵，不需要在意谁的反应，无论当时多清醒，又有谁能完全确定，人人都高兴。

新歌六号，汪苏泷，盗火。 盗去火中的我，忍住燃烧中火。 新歌七号，汪小敏，心机。 苦心经营，惦记甜蜜。 新歌八号，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还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 新歌九号，唐汉霄，清晨。新歌十号，孙浩然，五十度腹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新歌推荐，我们首先来关注新歌一号，这首歌来自许巍，《我的爱》。这依然是一首带着出世色彩的单曲，以爱为名，不过唱的不是小情小爱，而是跨越情歌的载体，唱出一种生命之爱，时空之爱，以观沧海的胸怀写一份内心的宁静和等待。 究竟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十七岁的我们在哪边，在未来摊开之前期待又怕受伤害，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说着心愿。在有来有往之后三种特别的语言，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在潮起潮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间，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歌，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变成最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去 2001年9月11号发行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到今年9月11号他们成军满17年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吴青峰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就叫做17。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我们的生命却不断延伸，就一起走着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们见证。这首歌写的就是对 SHE 这17年非常好的内心写照。作为华语歌坛最为成功、寿命最长的女团，虽然也都多次传来要解散的传言，不过在适当的时候三人合体，也证明她们依然是一体的。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首歌是新歌三号，是一首影视 OST， 这是阿令为电影《爱情公寓》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爱情公寓》是很多人喜欢的爱情喜剧，电影主题曲娄艺潇阿令各唱一版。我们即将听到这样轻柔舒缓的音乐小品，是阿令作品当中较为少见的，也让我们可以听到他漂亮的中音区。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 这是超流量歌手蔡徐坤首张唱片一当中这首《喂喂喂》。这一波出道的偶像新人不仅有颜值，也有创作担当。在蔡徐坤首张 EP 一当中，三首歌均有他自己本人词曲。让人意外的是，他曾经是 TFBOYS 当中的第四人，因为学业问题最终错过了这个团体，后来参加了偶像练习生，是组合 9% 成员之一。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五号，这是来自丁薇的《风度》。早期丁薇被定义为民谣歌手，后来改叫古典女声，在当年的音乐环境当中，她就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如今依然是这样。2017年推出专辑《松绑》，便带有实验性。这首《风度》是他在8月28号上线的一首新歌，以弦乐为基础，唱爱情消退之后的感悟。而在今年，丁薇也将举行《美梦如是》音乐会。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起的雾， 好，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新歌二号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新歌三号，阿丽，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及电视荧屏。与濮存昕、李小萌等著名演员合作的莎翁名剧《暴风雨》落幕不久，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正在上演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8号，不到半年的时间，首演于今年4月的《鸟》再次回到了大剧院小剧场的舞台。这部2000多年前的古老作品将在古希腊戏剧美学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注入当代人视角下的青春活力。9月6号到8号，享誉世界的德国柏林哨兵大剧院将携人民公敌亮相国家大剧院，带领观众走进100多年前易卜生的精神世界。这版人民公敌由哨兵大剧院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亲自指导，以实验性的戏剧语言精准地表达故事内核，续写德国戏剧梦之队在中国的传奇佳话。昨天晚上，新武林大会迎来了踢馆嘉宾胡一天。作为1米88的大长腿，胡一天曾在综艺节目中笑称自己连平地都站不稳，那此番挑战武林也让粉丝充满了好奇。在胡一天看来，自己来节目的最大目的不是挑战对手，而是挑战自己。节目当中，胡一天搭档谭艺霖共跳一支摩登舞，通过舞蹈语言的演绎，展现青年男女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从舞蹈零基础到跳一支完整的舞蹈，胡一天表示整个过程确实比自己想象的困难很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久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19位，郁可唯 Is This Love。第18位，吴青峰陈粒空舞。 花怕醒我，花让我回应不停的结果。 第17位，刘惜君如昨。 第16位， 第16位，田馥甄自己的房间。第15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牵着的生命。 第14位，小鬼 Unicorn。 第13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1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第11位，阿信当每颗星星。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歌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新歌六号是来自汪苏泷这首《盗火》，通过全新专辑《克制凶猛》，汪苏泷也加入到了 EDM 的行列。那这首专辑主打歌《盗火》是以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用音乐结构连起了汪苏泷的世界观。 悬崖峭壁上造成围城，是原始里面谋划永生废土，问路像是告诫后人的口吻，麻木忘记了忧伤的人，尘封的天堂谜一样的矩阵，夜色在升温，火在变冷，黑暗穹顶下众生不断变化的身份，谎言或那些躯壳假装诚恳，分裂我不用再错，不再完整，哦，暗路里太浑浊，他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去火中的我，突然笑着我，连门开都有错，突然笑着我，街边的街边，我黑暗中在战斗，被惩罚的双手，用突然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烈火滴水，这受不了人过的灵魂，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有人默默祈祷奇迹的发生，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还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我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到去火中的我，突然笑着我，门开都有错，突然笑着我，街边的街边，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惩罚的双手，突然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突然笑着我，突然笑着我，你们该都不错，都有错，突然笑的我，街边街边，我这样的街边，一个人在战斗，被惩罚的双手， 苦心经营。 新歌七号，这首影视 OST 汪小敏为电视剧《天盛长歌》演唱的插曲《心机》。靠选秀成名的汪小敏，2013年便涉足影视圈，之前参演多部影视剧，2018年转向 OST 市场，从《我的梦》《离心力》到这首《心机》，那这一年他也已经收获了多首影视歌曲了。以中国风起家的后弦推出新歌《瓜很甜》，那这一次呢，不玩中国风抒情歌，玩起了校园朋克，以瓜的甜来比喻爱情的味道。后弦说呢，大学的时候组过乐队，一直都有乐队情怀，他有计划和朋友组建 HOHO 乐团，以主唱的身份再度出发。 有苍生伴我走， 再度相望，笑着悲伤倒数时光，沿途沧桑解不开平常。如果注定命运一世天各一方，那个炽烈的心是我还是放，被遗忘着被记得，永世留在身旁。只想换一生的平常，写下伪装后的倔强，在这世上与你并肩流浪，就像一往青春飞扬，就像一往青春飞扬。 这是刚才有提到的电视剧《天盛长歌》的另外一首插曲《清晨》，演唱者是唐汉霄。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唐汉霄是熟悉的陌生人。他2008年拿到《我行我秀》的冠军出道，在歌坛发展不是很顺利，跨界当演员，也参与到创作和演唱一些影视歌曲。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十号，这是唱跳男团 BBT 小分队 BBT 队长孙浩然为偶像剧《怦然心动备忘录》演唱的这首片尾曲《50度腹黑》。孙浩然连同林浩凯、林志杰等 BBT 成员在这部剧当中分别饰演了三位个性迥异的大男孩，也上演了一段校园当中的故事。 戴上眼镜的我开始变温柔，可我早就计算出你对我的着迷程度。你不知道我笑里隐藏了什么，闭着眼看着你手足无措。